啊，其奥妙呢就在这儿。今天呢，咱们就接着说这个养生啊，阴阳五行十二方啊，还剩下三个方，八九十啊。咱今天说这第八方啊，叫什么呢？哎，木土相生啊，木土相生。说不是干木克脾土吗？啊，怎么还说到相生啊？啊，我老早就给大家讲过，中医的阴阳五行，这生克有度。这生，打个比方，这生啊，说这个木可生火啊，木可生火。是吧？但是这木材太多了，它就容易什么呢？火灾，对不对？哎，你看那国外森林大火，那天干气燥，小心火烛啊！这一场大火，火过旺了，它就成了病灾了，是吧？所以生之太过，则成旺；过旺则成灾。反过头来呢，啊，生之不足呢？不急也是病，哎，所以我们中国人，我给大家反复强调，中医中医，啊，不要简单的认为说中国人的大夫就是中医，那不对啊，中医中医是懂得中庸之道，明白阴阳五行之理的医生，所以这个中庸才是中医的平衡之道。那么这个克啊，你看这干木克脾土，这个克不是干掉它啊，这克是制约它。合理的制约就是促进啊，你看这个木克土，克中有生，这不好讲啊，但是金克木好讲，是吧？金克木不是拿大片刀哐仓把这树剁折了，而是拿着这剪刀，哎，园林呐、啊，园林师、园丁，哎，叫木不着不成器，是吧？你园林修剪了这个树木，哎，它长得就规范，而不是疯长。回过头来呢，这个雕刻家，他的刻刀下，哎，把一个木头，可以雕琢成什么呢？价值连城的宝贝。叫木不着不成器，对不对？那回过头来呢，叫朽木不可雕也。说你这木头本来就是个烂木头，你能雕成什么？什么也雕不成。所以人之养生啊，你不要老琢磨着啊，我吃什么仙丹妙药啊，我寻什么天下的这个神医啊，你先琢磨琢磨你，你是块好木头。哎，就好好雕一雕。你是个烂木头，哎，你再折腾，只能加速它的死亡，是吧？我们前段讲肝硬化腹水时候讲过，我说在医疗界就有这么个顺口溜啊，是吧？说这个肝硬化腹水的人啊，说家里没钱，穷能长寿啊。哎，你说我家里有钱，你得上肝硬化，富则早死，那钱反而成了催命鬼。为啥呢？你用的药多，反而把肝提前给报废了。哎，所以这就是我们中国的哲学啊，叫阴极则阳生，哎，那叫冬至啊；阳极则阴生，那叫夏至啊。富不过三啊，富二代、富三代，到第四代富不了了，是吧？败落了。寒门什么呢？出孝子啊！你别看家里贫穷没钱，那孩子重视亲情，越打小吃苦，那个孩子啊，茅草屋里才能飞出金凤凰，是不是啊？哎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，对吧？哎，那咱们今天呢说这个干木克脾土，克即是生啊，克即是生， 所以呢，我要重点给大家讲讲脾脏的四大功能。啊，我记得这个在冬病夏治的时候讲过啊。那肝木克脾土，这脾脏啊，你可不要认为说徐老师说了啊，脾啊，这个五脏它是人生命之本啊，五脏六腑缺哪个都活不了。还一位呢，南京的吧，老太太切掉了一个肾，剩下一个，现在肾积水，是吧？血肌肝尿素氮也高，完了眼睛呢青光眼，开刀四次，现在也不好，来找我。我说第一个，我告诉你，切了也就切了，切掉一个肾，长不出来了，是吧？咱把这实底交给你啊。是吧，你别这个抱有幻想，说我干脆我吃点保健品啊，我就两个肾切掉一个，我还能再长出来一个，牙能长出来啊，肾长不出来了啊，这得说清楚啊。说那我还保健干什么呢？我说保健也治不好您这样的半条命啊，我们最多是让您勉强的活着啊，或者稍微舒坦点的活着啊，你看新听众朋友他就理解不了我说这话。所以呢，那个脾脏，山东那个对吧，脾肿大，大夫让我切，是吧，他说我担心呢啊，切了脾我是不是就活不了了，我说能活啊，能活啊，人没了你那个有形的脾，而您的脾脏的脏腑系统还在啊，您那个脾它只是我们中医说的脾脏的脏象的四分之一。所以我今儿给大家说说啊，你切掉的只是四分之一的脾，你别看你把脾全切了啊。所以中医的五脏的概念要远超于西医的器官的概念啊。那么脾脏，咱们先说脾什么功能啊，你这担着后天之本呢、啊、是吧，脾胃乃后天之本啊，人有两个本，一个是先天之本的肾啊，一个是后天之本的脾胃。你担着这个本，你到底多大能的呀，是吧？第一啊，第一，脾乃气血生化的源泉啊，脾乃气血生化的源泉啊。这什么表现呢？哎，告诉大家啊，这个就是脾脏它的胰岛功能的表现，是吧？胰岛素啊，胰岛素，老百姓的话，你得有胰子，是不是啊？那北方人吵架，我把你胰子给宰了，啊，人没有胰腺活不了，啊，没有胰腺活不了。说现在我们打胰岛素了，你能打胰岛素，但是你不能完全取代胰腺的功能。所以这是脾的第一功能，气血生化，把血糖转换为什么肝糖原的储备，是不是啊？西医叫能量储备，我们中医叫什么呢？叫气血储备啊，气血储备。所以为什么不抗饿呀？一饿低血糖休克，不吃块糖就饿死了。你高血糖了，你顶多昏迷，你赶紧吃药或者打胰岛素，但是低血糖你旁边连个糖块都没有，你就死掉了，休克了，是吧？所以气血生化的源泉，是吧？你没有胰岛素你就没有糖原储备，你没了源泉人直接饿死了啊。那脾脏的功能，第一个功能体现在胰腺的功能这啊。那脾的第二个功能什么呢？第一，生化气血，是不是啊？第二呢，统摄气血。统摄气血就是咱们现在这个器官上脾的功能。脾不统血，轻轻的得什么？得血小板减少性紫癜，严重点紫癜肾，再严重恶性贫血白血病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脾不统血，血流脉络之外，血不能统摄了，大出血贫血，自己红细胞增多，自己长血栓，你这不完了吗？这叫脾不能统血，这是脾脏的 现代医学认识的功能，是吧？那脾脏还有什么功能啊？脾还能化湿。什么叫化湿啊？化湿就是不得脂肪肝，不得痛风啊。反过来，血里边的油多叫动脉硬化，血糖高也叫痰湿厚重，是不是啊？肚子整成将军肚了，那也叫痰湿，是不是啊？中风的人直流哈喇子，说话不灵，嘴角歪了，叫痰蒙心窍。所以脾脏的第三个功能叫化痰湿。而谁化痰湿？脂肪代谢，现在西医研究明白了，肝脏，是不是啊？肝脏分泌胆汁是来消化脂肪的，消化脂肪的不是肠子，是胆汁啊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这样一来，告诉大家，脾脏的功能不光在脾上，一个是脾，一个是胰腺，一个是肝，一个是肝，哎，化水湿啊，化水湿，是不是啊？那脾脏呢，还有它第四个功能啊，第四个功能叫脾主肉，所以人这个胖瘦的问题，哎，它也是由什么呢？肝脏来决定的。而且脾五行属土，防水湿上犯，这又和人的什么呢？这个淋巴循环呢，啊，和泌尿膀胱这都有关系啊。所以希望大家明确，健脾不指的是你光脾那个零件，而是脾的气血生化啊，而是脾的统血、主肉、主丝，这是我们的脏腑功能之所在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 金鸡报晓，神犬迎春，传统文化之中，十年象征着一个时代。2018年，我们与您相约整整十年。为感谢所有有缘人对我们的支持，我们特在本月20、21、22三天时间，开展感恩、回馈、买赠活动，听您讲讲这十年的故事，与您不见不散。 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补精才能化气，养元气才能安和五脏。那么反过来呢，养生不是光吃食疗，我们还要点穴啊，我们还要起居调养啊，我们还要跪坐站桩，是不是啊？壮督推任，哎，这些导引之术呢，哎，就通过引导脏腑当中气机的运行，反过来填补人的精，哎，也就是什么呢？化气填精，是不是啊？能吃能睡能走，哎，关键是一泡秤，长分量了，是吧？啊，我就问他了，我说你为什么原来干吃不长肉，是吧？那现在长出的肉是什么呢？他说我不知道。我说不知道，我告诉你，人得病，久病体衰，久病消瘦，是你的肉，也就是我们说的精，化成了元气去救命。而我们在中医健康管理调固元气的过程当中，人感觉舒坦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而且人呢，体重不下降，还长肉了。第一条是我们补进去的元气，什么呢？元气之阳，元阳之气吗？所以先补进去的阳气，它先还你那个利息，哈，啊，先解除你的痛苦和不舒服感。啊，等到你舒坦了，能吃了，能睡了，能走了，哦，长肉了。什么是肉？肉就是精，哎，就是你的元气存储下来的余粮啊，存储下来余粮。那么等你这个肾精存的足了，是吧？身体不再消瘦，也回到正常体重了，